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各位会员你好，我是黎智英，我们在6月17号收3元的手续费，在收了手续费之后呢，在9月开始正式收费，在正式收费之前2个星期，我们会公布我们的收费价钱和详情，不接受这个价钱或详情的会员可以取消订阅离开，没有离开的我们会到时正式收费。我哋收費嘅價錢會定到最低，因為我哋希望大部分嘅會員都留低，等我哋可以喺呢個社會保留一個大而且係重要嘅反對聲音。謝謝各位。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破迷信，講真話。大军伐， 哎呦，好翻嚟啊！咁啊，就啱啱见到啦吓，即系苹果啊，即系三蚊啫。其实去到九月都好抵喎，其实系。咁呢个临时嘅啫，暂时嘅啫，其实系。咁你见 撑下啦， 系啊，即系 香港冇苹果，仲快玩完啦。 系啊，系啊， 冇钱噶。 就阿龙，你因为咩啫？冇电子支付，冇信用卡啫，大佬，咪把唔俾咗佢咯吓？呢、這个唔大问题啊，呢样嘢就系、是。咁好啦，嗱，即系而家咧，啱啱咧就你见到啊，其实都呢排咧七一之后啦，似乎香港人未停过。咁啊，香港妈妈咧集会啦，咁喺呢一个系咪遮打花园啊？系嘛？咁嗰边咧又系即系上次个位啦。咁啊，即系大会公布就系8000人。咁樣 打個 discount 都應該有5-6千嘅， 即係我諗即係唔會差得過上次啦，咁起碼都咁。咁其實就係、是、我見到我太感耳咧，其實頭先都聽過頭先嗰啲説話啦。其實本身其實佢哋就係話即係個日都好驚，咁但係咧就係、是、其實睇完佢哋 ending， 我諗其實好多 moment 其實都對佢哋有啲改觀嘅，其實係。 嗯， 事实上啦，其实系你由呢、這、一个即系反送中，即系六月以来啦，由民阵以外嘅运动啊，其实好多即系包括两次违警总，律政司嗰次咧就我觉得就嗰次就冇咁惊咯，但系我觉得系两次违警总系好危险，即系我都担心系出事嘅，其实系，咁但系即系最后尾都逢凶化吉啦，咁而七一系咪逢凶化吉咧？其实呢样嘢我哋都应付紧啦，咁而确实你见到社会上面都弥漫住一种咧叫做系白色恐怖嘅气氛，咁啊包括琴日咧，即系我见到南区好似阿欧轩个区咧，欧轩个选区啦，喂，其实即系原来系有一班差佬唔知上期将一个即系单位去查呢一个啦。其实查得咩案呢，系咪即系嗰啲咩禁锢非唔系禁锢强奸嘅案嘅，其实系。咁有十几个差佬上门。哇，大佬嗰班街坊几驚啊，大佬。即系跟住见到阿欧轩嗰啲即刻即系去了解啦咁样。咁其实你见到成个气氛呢非常之紧张。系叫做系草木皆兵啊咁样。 你哋之前都讲过啦，七一之后大反扑啊嘛。 我估迟一日 wave 嚟嘅啫嘛。 我估迟一日嘅原因就系我要谂唔到个问题，就系佢一定会成七一咁多人参与嘅时候咧，系会制造一个即系国会纵火案嘅类似嘅版本咧，系令到即系希望能够扭转嗰个政府嘅权威，政府喺市民心目中嘅形象。嘅劣勢啊！ 呢個就係公關戰啊，肯定啦。嗱，因為咧，你見到咧，即係差佬咧帶住嗰啲記者嘅時候，就係、是、你見到啊，好善待啲記者，轉曬性咁樣樣啦，係嘛？啊，留翻個最好嘅 angle 俾啲差佬嗰啲警察唔係嗰啲記者去拍咁樣樣，咁啊要佢哋見到最真實嗰一面，係嘛？咁啊，亦都叫做記者朋友啊，行開一二遍咁樣樣啊，即係大家斯文啲咁樣樣。咁啊，但係即係我見到好好笑，即係其實九點鐘嗰幕咧，即係破门而入嗰幕啦，即系有几个差佬食紧饭盒啦，跟住然之后有个琴晚打同佢讲啊，攻入咗嚟啦，啊屌你老母，攻入咗嚟啊咁样样，即系其实佢都即系禁唔住自己嘅本性都是，都系即系都系呢班粗人嚟嘅，呢班友系，咁啊就你所谓即系如果你话公关战嚟讲咧，其实全日啦，其实有几个 moment 啦，即系朝头早嘅时候，你见到个警监会啊，嗰个主席啊，已经话啦，嗱，即系呢边游行嘅55万游行嘅呢班好和平 係嘛？即係同其他地方好唔同。咁跟住你見到四點鐘，阿林鄭出嚟開個記者會，亦都專登刻意咧就分隔開咧，就呢一個叫做係即係55萬人大遊行，同埋就係呢一班叫做係即係佔領立法會嘅示威者咁樣。咁我諗即係其實佢唔咁樣講嘅時候咧。其實我諗啲老泛民啦，以前嘅一啲即係泛民嘅朋友啦，好多人都會即係會自然而然啊，對即係暴力衝擊會有抗拒。咁但係林鄭咁煞有介事去咁樣講嘅時候咧，又反而令到我哋又有一種即係逆轉思維嘅，其實係 逆向思維， 逆向思維嘅其實係。 唔係我都係咁諗嘅，即係嗰日咧就完咗啦，九點八點零九點啦就。好多年未睇过呢个 CCTVB， 嗯， 就喺个餐厅里一路睇一路睇，哎大镬呢个嘢，大镬大镬大镬，即系我纯粹系从一个曾经做过 organizer 嘅角度去谂嗰个问题啊嘛，咁你一定会觉得嗰啲嘅场面系几样嘢输嘅， 输过做啲人上嚟啦吓， 输过民意， 系 输过国际嗰个舆论， 嗯， 输我哋自己有可能会。是分裂的， 嗯， 但是后期呢即是学你话斋睇到林郑咁做啦，同埋 太过即太过刻意啊，太过煞有介事啊，佢做呢样嘢。 因为老实讲、 啊、 即今次同雨伞运动有少少唔同就 是、啊、 因为我哋集体已经系经历咗即雨伞运动嗰、那个 嗰种分裂最恶劣嘅状态啦。 其实有啲问题系策略的问题， 嗯， 就不是原则的问题。咁当然你话，如果我打死个差佬、嗯，或者我是即系暗杀咗林郑月娥或者一啲高官的话咧，嗱呢、這个就是原则问题啦，系咪？咁但系喂，如果喺个运动嘅策略上面我哋究竟点样去处理嘅话咧，其实系有得辩论嘅，系可以有唔同意见嘅，系咪先？即系唔系你死我活嘅斗争嚟噶嘛？呢、這个系人民内部矛盾，就唔系一个。敌我矛盾嚟嘅， 同林郑就你死我活啦，唉！ 唔系，喂，老实讲，佢系真系要藉呢一个嘅七一游行嘅冲突咧，或者系嗰个佢所谓嘅暴乱咧，系我嚟翻身之战嚟噶嘛？佢等咗好耐噶啦，即系我哋喺侧边嘅人好急嘅就系话，喂，唔好中啦。会出事噶， 即系个 timing 问题啊嘛。 即系我呢个同宝哥讲嘅，其实呢个做动作咧，其实佢系想制造一个新嘅公敌。然之后咧，将所有香港人咧讲愤怒怨恨，全部集中喺呢个新嘅公敌上面。 因为点解咧？你几多万人游行都冇用嘅嗰日，所有嘅 focus 咧就一定系去咗嗰几百或者系一千人，或者外面加埋万零二万人嗰、那个咁嘅场面。呢、这个系好难玩嘅，即系喺我哋即系成个如果要用组织者嘅角度嚟谂嘅时候， 冇似年初一咁样咯。 嗱，话说在前头，呢个系我最初嘅感觉嚟嘅， 嗯，即系 remind 翻你嗰个阴影啊嘛，系咪 ？Exactly 啦，即系正如当年，我第一次即系中呢一个嘅非法集结嘅时候，92年六四烛光晚会，六四烛光晚会已经系冇 cover 噶啦，乜仔啊， 嗯， 就去咗我哋喺中联办或者当年嘅叫所谓新华社嘅门外嗰个冲突，系变成主力嘅画面啊嘛。 嗯， 喂，老实讲，你唔好以为即系独裁者或者我哋嘅抗争者，大家进化嘅时候咧，呢啲咁嘅屎桥咧，独裁者都会进化噶嘛。喂，咁你就中噶啦。嗱，呢个系我话说在前头最初嘅感觉嚟嘅。后期咧，我觉得大家成熟咗系点咧，就有啲真系所谓嘅 vandalism 咧系有限嘅。OK， 就同埋个 message。是很得意和很清楚的。例如 ,Hong Kong is not China。是你告诉我和平的抗争是不 work 的。 是他很多message。 你画那几个立法会的主席的时候的曾玉成你又不画黄宏发不画施伟贤不画。 之后画回曾玉成的。 之后画回。 拖回曾玉成那张画像在这个门口那里、okay. 差佬一见到之后呆了呆的。 你有没有看过就是这个曾玉成他自己在那个 Now 那个专访。 有我听到。 他就是说啦。 喂你快点画啊大佬。我特登睇。 如果唔系你将我定义做民主派好大镬啊嘛他自己都 feel 到啊。 是啊。 即是例如说你画那个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嗰個徽嘅時候，就查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剩翻香港特別行政區，係咪啊？跟住你又整支英國出嚟。即系好怀念呢个殖民地啦！ 我其实有好多 moment 我都觉得，即系心里暗爽嘅，其实系，即系等于喺啲即系建制派嘅，即系嗰张台里边写，我要取消功能组别，呢啲其实系咧 selectively 咧嘅一种破坏嚟嘅，呢种系其实就系宣扬嗰种政治上面嘅 statement。 唔系，所以咧，我话我推翻我最初之前嗰个感觉咧，就 OK 系， 就系话唔好搞啦！即系我最初嘅感觉、就是 你出咗个 post 添， 唔系我叫人系快啲走啊！ 跟住你话得些好意，所以回首啊，大佬。 咁但系冇得些好意呢一样嘢啊嘛。 嗰样好意系大家误解咗我的意思。 阿土伯嗱， 唔系你听我讲解释埋先。我所谓嘅好意嘅意思就系话咧，你去做咗一个有限嘅抗争嗰个形式嘅时候 就够啦。就 喺而家呢个时候 就割禾青啊嘛，系咪？ 喂，佢一定拉。系喂，其实我系 consistent with 我观点就系话咧。喂，你系要做玩快线 啊？阿涛伯，嗱嗱，即系你听我讲，你问题系你中文唔够好啊？因为通常咧，你讲得些好事须回首咧，前面有三个字嘅， 系咪啊？ 即系点样咧？系够咯，呢三个字， 我咪写咗咯。 唔系啊，即系如果你话讲够咯，得些好事须回首， 我咪写咗。 唔系边个人会咁样讲咧？嗱，边啲人会咁样讲咧？喺咩语境下会咁样讲咧？即系你系嗰个受害者嘅时候，你会咁样讲。即系如果你同人哋，即系喂，你俾人即系同人对玩数轻，玩数轻，你喂人哋食咗你老千好多次嘅。 即系好似我代表咗呢个建制派或者系林郑月娥讲啦。 个语境变咗咁啊，即系所以我就话你即系用词简字，即系唔好啊呢样嘢系。 我唔紧要啦，咁大家明嘅意思就得啦。 啊，即系所以你英文，即系你中文唔够你嘅英文好啊，你明唔明白啊？啊！即系你咁嘅问题啦，啊，咁啊，即系我觉得嗱，其实即系其实呢个就系正正就系佢如果你所谓暴力冲突啦，即系我哋有限经验嚟讲啦， 我想讲翻多少少咧之前嗰个感觉嘅，因为第一咧就系、是立法会又冇会开，就你喺游行之前已经爆玻璃嘅， 系呢个系， 即系我唔知点解， 系呢个就系其实 即系你只系会令到咧一啲人咧原本谂住去参加游行嘅时候咧。嗰、那個人數 分咗心啦，又 減少嚇。嗱、啊，呢個係我即係第一個感覺啦，係咪？咁、跟住再落去嘅就係、是，喂，其實大家人數多係重要啊嘛。喺成個遊行裏邊，同埋喂一路都保持住喺個國際上邊嗰個嘅傳媒嘅信息，就係話咧，我哋香港人咧係和平嘅集會嚟嘅。呢、這個係贏得最多咧，係國際輿論嘅一樣嘢，係、咪？我後屘我事後睇翻所有我 subscribe 嘅國際傳媒，佢哋唯一個 weak point 都係講緊就係話a few hundred 嘅 protesters 係唔遵守呢樣嘢。但後屘我又再諗深一層，喂，其實外國嘅抗議同埋示威，點解啲人咁驚訝咧？就係、 是、 因為佢全部都係。即係打爛人哋鋪頭嘅玻璃啊！嗰啲完全係唔關事嗰啲人啊！ 係啊，你有好多敗即係 燒車啊 ，collateral damage， collateral damage 啊！即係嗰啲唔關事嗰啲佢都做，所以咧對一般嘅外國傳媒嚟講咧，我嘅判斷後期啊，就係、是、其實呢啲都可以即係接受嘅嘢嚟嘅。而林鄭成個政府設計呢一個嘅陰謀咧，或者係成個局俾大家咧，就係、是、因為佢要反擊啊嘛，佢反擊嘅時候，你就一定要揾位入㗎啦。嗱，你諗下12號佢已經想咁做， 同埋佢做得最衰最太 well planned 啊， 太 well planned 係啊，大佬佢有曬劇本啊。 12號 五點鐘你就錄好嗰、那個即係公共關係科條友講啲嘢。 唔係後屘佢話唔係啊嘛。 唔係啊，指針同分針嘅分別啊嘛，根本上呢個好牽強。其實你睇翻其實嗰個所謂指針同分針，喂長短有分別㗎嘛，大佬。就算係其實有啲人質疑過，你真係你真係 9.05 分。 我當嗰、那個即係我哋嘅質疑嗰、那個唔存在啦，因為嗰個有爭議啦。即係我哋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啦喂，咁你冇理由。嗰日唔守住幾大嘅政府部門嘅總部㗎喎、啊、 即係呢個 including 立法會喂好啦你話開頭唔守咁後咪你見到人衝你唔守你歸宿咗喺立法會入面個 窗后面有咩意义呢？ 哦，咁同埋俾人感觉太空有成竹。 喂，跟住、我都觉得奇怪，我睇粤电视嘅时候，喂，你冲到入去，你全部撤退 嗰度。佢有两个理由嘅，点解会退呢？第一就係话啦，嗰啲人真係其实有啲气体喺度，有咩即係其实嗰啲所谓气体啦，最后尾就係讲完啦，嗰啲石灰粉嚟嘅，其实係。即係你掂到会有啲痕啦咁样啦。咁 烧伤。 係啦，即係嗰啲乜嘢啦。第二就其实佢就话个电制。即係如果佢搵到电制嘅话呢，咁就其实呢就其实会会造成更大嘅破坏。呢、這个太牵强喎，大佬你喺入面 喂你保护到个电制㗎嘛，如果你喺度嘅话、白痴。 喂，你第一样嘢你就应该系 control 住个电制。 吓、 係咪你冇理由俾人你点都要守嗰个位㗎喎。係咪先，同埋喂时间咁长七八个钟头喺度冲击緊。我想唔到你，我想象唔到你冇办法子系可以清到呢个墙。如果你十二号嘅时候已经用紧呢一个催泪弹去驱散群众嘅时候，系咪？我真系唔明白，你嘅 deployment 究竟系点样做噶？ 佢咪就睇可能 Telegram 里面有鬼，就睇住个 Telegram 里面，咁所有人决定冲击呢一个 通常 立法会嗰阵时，咁佢哋咪扮晒嘢，咁就走咗去守特首办咯，守就走咗去守呢个公民广场咯。 其实通常 即系如果你当日系见到佢哋冲紧嗰阵时咧，而你就喺政府总部嗰度兜一个圈行嘅话咧，你又会见到咧好多好奇怪噶，系好多警察喺特首办出边噶。 阿卢嘅好似系咪嗰阵时喺附近啊？ 我 喺出边啊？ 我咪喺黑黑紫荆旗杆下面嗰个望住佢哋点样玩咯、 啊。 咁、我第一时间就你第一时间嗰个观感一定系会觉得，班人喺度搞乜咧？即系个游行未完晒噶，你哋已经开始冲、即系已经系觉得奇怪噶啦嘛。所以你先真系兜，而且仲会见到佢哋系冲紧噶。按道理呢啲咁嘅时间，如果你冲紧嘅话，系啲警察系会走出嚟就清场噶嘛。 不过 by the way， 我觉得另外一个观点，即系大家需要留意咧，就系咧，即系泛民同我哋都系一样个即系运动出身啦，即系起街啊嗰啲咁嘅地方啦。点解今次唔切割？即系唔阻止咧咁样。第一，其实有阻止过嘅， 有即系冲嘅时候， 系咪？不过我哋嗰阵时候系完全 unexpected 嘅情况之下咧，因为如果真系搞非暴力抗争嘅训练嘅时候咧，遇到呢啲咁嘅群众咧，我哋系要有足够人手啦去阻止佢做呢样嘢。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点咧？因为佢而家喺我哋嘅游行集会嘅地点嘅围院咧，我哋布晒我哋嘅斗策又好，同埋我哋嘅人手去嗰度。 分兵喺嗰度嘛， 咁跟住你就嚟搞个立法会，系咪先？喂，我点有得防备？喂，你几个立法会议员啊？即系大家都有名有姓，包括邝俊宇又好， 白头钟。 就算你点样唔中意白头钟都好咧，咁你有民主党胡志伟啊、林卓廷啊、尹兆坚嗰啲喺度顶顶，喂。经过成个零两个礼拜，都有少少信任噶。 嗱，邝俊宇最有光环啦，其实佢都 搞唔掂啊， 搞唔掂啊！啲人都喺度话你做议员做乜噶咁样样，即系咁样去质疑佢啊嘛。 你见林卓廷跪喺度添， 唔系，所以后期咧，有人将嗰幅图改咗嘅时候咧、因为有一幅图就话喂，会坐十年噶， 个无意义嗰张嘛。 跟住下边嗰个答法咧就话喂，我已经有三个人死咗，我仲怕咩？原来嗰句嘢。是在第二度接上去的。 他那个讲法呢就是说你问一下你的队友啦。 所以、我那天看那幅图的时候呢，我都有少少 puzzle。喂，为什么会这样去剪了一幅这样的图出来，是不是真的？因为又有人写的、那我、老实说，如果我真的亲耳听到的话，我就算我怎样不同意这个策略、先讲的策略先。即是我都会有点动容。我三个人死咗咯，我仲怕咩咧？咁样 ，OK， 咁呢样嘢就系连阿张超雄啦，其实同嗰啲即系示威者咧去拗嘅时候咧，咁人哋质问翻佢转头啦，我哋做咁多嘢都冇成果，咁你点样答我啊？跟住佢阿边个阿张超雄都话，即系我都答唔到啊，喺当时。 其实咪即系等于阿土伯喺即系星期二嗰个节目同阿世良分享，咪就系话其实喺六月三十号当晚你已经系 见死事啦嘛， 系啊，同埋你 feel 到嗰班僆仔系即系饮泣紧噶啦嘛，即系准备紧七月一号会有事发生，但你冇谂过即系游行前半个钟头一点四十五分就开始冲咁解嘅啫。 所以我今日呢几日咧，我再思考噶嘛，即系我一个回应。連續回應呢兩個啦，第一個問題就係、 你話俾我聽，做咗咁多嘢都冇成果，咁點算？我喺度諗，喂，我考試都起碼兩三個月，喂，讀三個 credits 啊，都三個月啦，係嘛？喂，係好持續一個過程嚟嘅，淨係用一個好 practical 咁嘅做法。喂，傾一單生意，如果係大嘅話，可能係一年半載嘅。喂，點會係咁短時間㗎？即係當然呢啲係好理性嘅、昂居嘅講法啦，係咪？第二就係、我嗰日我都再諗，因為我最初嘅答法就係話，或者我最初 answer 就話，唉、算啦，既然佢哋係一個 well informed 嘅 decision， 咁佢既然有咁嘅決定，我後屘諗，我再問一個同事，我就話：你覺得呢佢一個 short one 定 long one 嚟？ 嗯。 喂，喺嗰個 moment， 我哋大家都有情緒。大家都好谷氣，大家都好憤怒，我乜都敢做啦，即系我攞把刀捅人都敢啦，系咪啊？我自己條命都唔要，但 系即系所以啦，其實 喂，即系但系 in the long run，你覺得咁樣 啊， 係對個運動有幫助，對自己即系嘅未來嘅前途有幫助咩咁樣？即系我唔知啦，當然對年輕人嚟講，覺得已經係完全絕望。 嗯， 喂，但系我覺得。喂，呢、這個世界， 呢、這個明白，呢、這個就係其實我哋同佢哋分別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唔係冇論述嘅。我哋睇下呢幅圖，你話一圖睇清香港人嘅出路係啦。投票嘅話咧就 DQ 你嘅代表，參選嘅話就 DQ 你，政改嘅話咧就831封殺，絕食嘅話咧就沉默，輕生嘅話咧就失蹤，啊，衝擊嘅話咧就譴責同埋大手部，佔領嘅話咧就催淚彈同埋子彈警棍，遊行嘅話就 knock with fans。大佬嗱，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就其实系讲咗，其实佢哋心声，其实就系大佬，即系好多嘢嗱，呢个就系包括啦，最后屘你四位死士啦，其中一个就系苹果就做咗访问嘅。 唔系，我就觉得即系如果你继续 reinforce 呢幅图嘅结果，或者系我哋嘅参与嘅过程嘅话， 系我明白，系啊， 咁你永远都系冇出路噶啦。 唔系个问题系在于我哋当年 了解咗佢哋先， 系咯，唔系同埋零即系由2003年去到而家， 了解 系啊， 我哋嗰个状况系都未算去到太差啊嘛，佢哋嗰个状况已经差到。 嗰头先两幅图里边，你再 show 出嚟， 嗯， 我起码你嗰度有几多个框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框， 嗯 啊。七個就有咩嘅？除咗輕生，我未諗過之外，其他我都做過啦，差唔多。 咁但係個個都唔係出路啊嘛，佢覺得係。 喂，咁老實講， 嗯， 做人喺人生裏面總有好多嘅挫 ups and downs， 好多嘅挫折嘅。 嗯， 係咪真係咁短時？你突然間咁樣問我， 嗯， 即係我哋經過咗兩三個禮拜嘅時候、去爭取，咁確實即係。當然我哋有經驗嘅人，我哋已經做咗 expectation 嘅 management 啦，係咪？我一早話俾你聽九成九，不過我係殊水一戰嘅咋。喂，大佬，我都係呢個唯一，全世界啊！我嗰日喺我 Facebook 嗰裏邊 share 個篇文章就，喂，大佬，對鬼佬嚟講都覺得，喂，西方國家都好大嘅 shame 喎、啊，因為點解我哋喺度面對極權嘅時候，我哋香港人仍然 呢個就係太 奮發圖強喎、 啊。你講呢篇文啊嘛，係咪《泰晤士報》呢一位 ？Bravery of Hong Kong shames the rest 啊嘛。 係啦。 喂，呢篇文，喂，大家細心睇下。 我佢提都冇提花奧倫嘅，佢提都冇提咧。 有少少咯，佢話。 feel 咯。 係，但係其實佢會理解啦。我諗即係好多人咧，即係其實你話英美領袖都好啊，即係包括佩洛西啦。完咗之後，我唔相信佢冇睇過，但係佢咧就喺 Twitter 出咗 post 就係話啦，即係佢嘅意思大概都係差唔多，佢個意思就 highlight 呢個勇敢呢樣嘢啦，即係香港人好勇敢，咁同埋過去一個月裏面，嗱佢就專登唔講，但係過去一個月裏面咧，即係香港人佢所做即係所作所為咧，其實係俾我哋好多靈感啊，好多 inspiration， 即係呢咁樣嘅嘢，即係就算係咧，如果睇呢一個Chris Patton 啦，即係彭定康啦，其實喺呢個七一之後咧，咁其實佢都接受咗一個電視台嘅訪問，咁其實。我諗佢自己本身都喺度咁講啦，其實佢都唔同意暴力啦，嚇、咁就係、是、佢但係佢咁講 ，take away from that 係嘛，即係唔講暴力嗰 part， 你唔可以唔當嗰50万人冇到㗎係嘛？即係所就係、是、呢個咁嘅原因，所以我哋支持香港人係咪？ 咁而我見到最犀利 嘅，唔係你如果喺成個策略上邊、嗯，我哋梗係 take aside 呢樣嘢。 係啊， 係即係唔係我哋攞出嚟講就話、是啊，喂，第一無謂咁樣種人計啫， 係 同埋無謂咁樣去犧牲 啊， 因為而家個政府咧，即係一如我所料就係咧，廿九號之後，即係當呢一個嘅 G 二十完咗之後咧，就係、是、會即係白色恐怖嘅。 嗯， 咁你而家衝埋去。俾佢即係喐你，咁可能你覺得咁樣 ，at least 我對得住啲義士嘅，係咪？因為嗱佢嘅生命冇咗啦，咁我俾人坐十年八載監，我覺得冇所謂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喂，我哋又留翻有用之區。我本來今日咧，我一閃醒唔起咧，就係、是、其實非暴力抗爭裏邊咧係有百幾種嘅形式嘅。我記得我喺大軍閥呢個節目裏邊咧，我求其。读过一扎出嚟， 即系你琴日啊，有班友仔走去围呢一个民建联啊，嗰、那个嗰、那个街站啊，都其实都非暴力嘅，其实系 因为个街站就走去宣扬佢哋玩，就宣扬示威者玩暴力啊嘛。 唱衰呢班友嚟啦， 唔系，其实呢啲议语运动系要小心噶。即係爭在就係話，喂大家係冇諗到，喂嗰啲咁嘅所嗰啲咁嘅舔共派就全部走 Q 曬，即係你以為佢哋匿埋咩？喂，佢哋喺紅區嗰度鞏固翻自己嗰啲票源。 紫蛙水啦， 唔係我真係想象到一樣嘢啫，佢哋未來嗰個 propaganda 咧，佢會點樣做咧？ 而家做緊， 佢就會抽空曬，即係成個特區政府喺個處理過程裏邊嘅弱點，佢都會抽空咗咧。即係嗰、個警察咧，嗰、那個暴類嘅，喺嗰、那個鎮壓6月12號嗰樣嘢，咁佢哋咧就將所有我哋呢啲畫面咧係 show 曬出嚟 ，OK 就話呢班係暴徒，呢個係一個暴亂，所以咧特區政府進行呢個所謂我哋所謂嘅大手報嘅時候咧，佢係可以絕不手軟，因為呢個唯一就係佢能夠 turn back 嗰個民意咧，或者係令到一啲所謂嘅淺黃或者淺藍咧。我哋梗係冇問題啦。 其實最 因為我哋係心黃嚟㗎嘛， 佢就係想 某程度上 就係想邊緣化你班人，即係要佢哋咧，即係再一個啦，即係係一個即係殺雞儆猴啊！ 同埋呢一個咧係獨裁者嘅最叻嘅手段， 散布恐懼啊嘛， 散布恐懼。 即係你見到商場就最多㗎啦，即係民建聯嗰啲咁嘅街站，佢咪走去同喺商場嗰度講咯，喂，即係你搞到冇人夠膽行商場，好大鑊嘅波咁樣。喂，其實你即係如果你喺即係九廣鐵路沿線嗰啲商場嗰度行下嘅話咧，你慢慢會越聽越多呢啲咁嘅嘢㗎啦。 唔係，同埋我覺得一個重點就係咧，大家好多時咧都忽略咗喺七月一號嗰、那個運動裏邊咧，特別喺衝擊立法會嘅問題上邊，你一定要 highlight 一樣嘢，就係、是、黑社會嗰個介入，因為呢樣嘢已經係毫無疑問嘅。嗱，第一，我哋數翻六月八號。或者是6月9号的凌晨，即是玩汽油弹那一下，到撑警那天，那些人由黑衫换白衫，整个背脊是左青龙右白虎，再加上在7月1号游行之前那些 hit and run 的人，如果是这样判断的话，而只是会一个独裁的政府才会连结黑社会的嘛。嗱，一個民主開放嘅政府，喂，佢對呢啲人係完全劃清界線。你由梁振英2012年當選行政長官之後，又喺個競選嘅過程裏面揾上海仔，喺我哋佔中嘅時候，特別喺佔旺嘅時候，咁多嘅黑社會介入呢一場運動，佢一定係會上下其手。正如一周刊嘅報導咁樣，就話江湖。个讲法就系话，有个大老板拎咗笔钱出嚟，减低七一游行嘅人数，同埋咧系抹黑呢个运动。喂，你一定系咁样喐翻佢转头噶。喂，黑社会嘅介入系好正常，喺一个独裁嘅政府嘅旗下里边，系咪？你唔好话咩啦。我睇六月九号完咗第一次嘅游行嘅时候，成报嘅社论就系讲呢个 point。嗱，我唔系信成报啊，但系佢嘅社论写个 point 咧，我哋系要注意，因为点解咧？成报系佢自己友嚟噶嘛，大佬 已经唔系啦， 即系以前啊，所以知道佢个套路系咩人啊？喂，跟住你谂下，连明报喺6月10号嗰日嗰个新闻嗰个报道里边， 就話獨家消息就話佢訪問咗嗰日，我本來我哋白衫噶嘛，穿黑衫嗰黑衫嗰啲後生仔戴曬口罩嚟嗰班，如果點解睇佢個款唔似去遊行咁樣？佢話佢嚟揾女朋友嘛，你炒翻呢段嘢啊！ 嗰、那個好耐啦， 喂，所以你一路連結，即係成個過程裏邊，特區政府玩呢啲咁嘅蠱惑招或者係啲賤招咧，其實已經係有曬嗰個套路喺度，包括七一嗰日在內。所以點解大家我上個禮拜已經講，喂，各有各做，喂都要守一條底線嘅、哦你唔守呢條底線嘅話，係會大家一齊炒車嘅喎、哦。 即係呢個，因為其實你最後尾啦，你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即係你話各各自努力啦。因為其實最後尾咧，其實兄弟嗰樣嘢已經 override 咗，即係呢個所謂兄弟爬山嗰樣嘢。因為其實最後尾咧，大家都攬住一齊咁樣樣，咁所以變咗 我哋實攬， 係 我哋一定 係一定攬， 諗盡辦法攬。 原則上係咁樣樣，咁但係就係話我覺得咧，我有咁樣睇嘅其實其實咧嗰班人啦，即係你話最後尾死事嗰啲，我唔信，我唔覺得嗰班人係鬼嚟嘅，即係嗰啲乜嘢，即係亦都其實好多人咧。你呢班百幾二百個，我諗幾百個青年啦，其實係佢哋係預咗有鬼喺度，而其實本身係同佢哋係即係一個枕住嘅博弈嚟嘅，即係變咗你譬如好似話入咗去之後，入去呢樣嘢咧，其實咧佢哋自己本身個個嘅共識嚟㗎啦。 所以咧，因為啲後生仔咧都已經預咗， 預咗 有啲鬼喺度咧，所以佢哋有 restraint。 係，即係變咗好咗， 所以點解佢會擺啲錢？ 系啦，系啦， 汽水嗰度咧，点解呢一度封住话唔好搞烂啲麻烦？ 系啦，呢个 唔好搞嗰啲图书。喂，其实大家已经系有警觉噶啦。 其实就系其实佢系随时系有个即系与鬼同存嘅一个咁嘅准备喺度。 我后期再谂就系、是，即系我呢个总结咧，时间差唔多啦，就系、是、我哋都 inevitable。嗱，我相信我哋嘅99% 嘅。都會相信，即係香港嘅運動，呢個係唯一嘅出路，就係非暴力嘅抗爭。面對強權嘅時候，我寧願俾佢打，好過我同佢打過，又明知自己打輸噶嘛。但係嗰一個 percent 嘅存在咧，學你話齋，你用鬼啦。我話我覺得有部分咧係衝動嘅，或者係冇深思熟慮嘅。我冇話佢唔係 informed decision 啦，佢知道。今次係要即係以死相搏㗎喇咁樣，但係你唔係深思熟慮嘅做法，呢啲人一定會喺度。 我覺得深思熟慮好多喎，你諗下香港即係民主派容許咗湯家驊、黃成志存在咗咁多年，喂，應該知道點樣壓抑嗰班人啦，係嘛？ 深思熟慮咧，就唔會做咁多嘢㗎啦，其實係。 所以嚇，佢哋嗰個 restraint 咧，self restraint 喺個過程，即係自我限制裏邊咧，就係已經挽回咗一半。 我 self correction 啦，應該咁講啦。 因為點解咧？即係你話佢抬走翻曬嗰啲人。嗱呢一幕咧，雖然話係有少少催淚嘅成分，但係喺個成個運動嘅現實上面就係、是。喂，你唔走，你真系送人俾佢。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呢个 喂，你唔系神风突击队，神风突击队你都系炸烂咗个战舰、啊。 我觉得就你雷霆救兵呢一幕咧，其实系挽回咗好多人心嘅。同时间咧，我觉得呢个亦都系理性嘅行为嚟嘅，其实系。咁好啦，即系呢个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啦，再讲。哇，啱啱去到1000。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